吼，啊，今日请教咱郭喜斌老师，啊，有真侪即个对着庙宇相关的议题，啊，请老师甲咱做分享。因为总要是咱本土云林人吼，西里人，啊嘛是伫咧西里大汉，啊，但是咱看做者庙会啦、庙宇啦吼，总是会想讲有没有一个入门的理念，或者是讲入门的概念，咱是咩去找着迄个点，互咱看这种文化活动可以更加的方便一点。 其实这个部分我吼一直伫咧强调一个，就是你对倒开始，对你上熟悉，吼、哦、有可能就是你自细汉看大汉的，吼、哦嗯，还是讲自细汉对着爸爸妈妈去看老街，还是去拜拜，吼、哦，你对你上熟悉这个开始去了解，吼、哦，啊，当然有的讲，我迄、那个。咱这间庙吼，我都拢去拜拜尔，吼、嗯，因为我个人比较针对这个咱的建筑艺术， 是 吼，建筑艺术去做探讨， 对， 吼，所以讲这个部分呢，因为一般人讲啊遐无啥人好，那有啥物好看？ 因为有的人刚刚讲迄道，敢是艺术品真水，啊都没有了， 对， 啊是讲伊背后一定有伊的故事嘛。 对啊，所以咱即马吼，拄只我话搁再讲倒转来，就是咱对咱家己的上熟悉迄个风俗吼，咱吼可比讲咱在地，咱在地吼，有可能就是咱即个正月分元宵有可能祭祖， 对， 吼，啊，过来就是新民生，你若讲妈祖庙有啊，吼，当然就是妈祖生，吼、嗯，啊，过来一般就是差不多七月普渡， 对，吼，那正大点， 啊，过来甲东尾啊。东尾啊，这个 谢平安， 对，吼、哦，好，这几个年节，吼、嗯，啊，为的，就是搁再配合讲，咱有可能大考年， 大考年 ，就是比较那伫咱的有阿王爷啦、请王爷，啊是王尊照的较接看到的吼， 对， 伊可能会小王尊、上王尊、请王尊啦吼，阿王哦，种种，啊，这个就是我讲的较大的这个庙会、啊，对在。一般人拢可能地面都较悬，啊，迄个都伊迄个哦，北港啊，烟花顶啊， 亚妈祖，嘿， 啊，五年王，五年高， 五年千岁， 五年千岁嘛，吼，其实是头尾是五年，其实是四年的一科嘛， 对对对， 啊，对这迄地面都较悬，啊，你讲啊，迄庙有啥物？哦，一般就是打问号啊，啊，就讲啊，他伊就啊，较无闲，较袂去注意到。 是， 我即马要讲的就是讲，对咱这个，咱对家己的文化，对咱家己的信仰，咱来拜拜。啊，拜拜！咱这个信仰就是安那，你伫平时的时阵求一个平安。伫崩房无主张的时阵，六神无主的时阵，你那讲讲有先生看到无先生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有神问到无神，到落尾你会去找到，世人呐有法度甲你伫茫茫大海内底，你都咧浮咧沉咧时阵吼，安尼甲你牵一个。 哇！ 啊，你会感觉哇，迄、那个我就信啦。 对。 啊，有可能出现的迄东西，有可能就是天主。 哦，冇可能是天主。 好、哦，有啊，哦，啊冇可能就是阿门，哈、哦，都啊有可能是阿拉真主。你看迄个机缘伫迄个什么时阵，啊冇可能就是，咱经过，哇，啊那无路，啊忽然间就想，啊我拄啊，刚才看，啊迄个特地公伯啊，然后你怎啊发出来，特地公伯啊救我，有可能伫伊刹那之间，啊你就。啊，头前一把红灯，我那无看诶。 哎呦， 好 啊，有可能是一个迄、那个咱用较科学、吼、较现代迄、那个，啊，就一个闪黄灯尔。啊，拄在那试咧试咧啊，我咧找无路，拄在那拢无看，我一个公安特地讲白救我，就出来。 啊，都电话。 是。啊，你那会感恩的人，你也感觉啊，这个是特地讲白给你看出来，哈、 哦。是。 过来后边，你再看到这个特地公伯，感觉就无同 款。格外亲切， 格外亲切、嗯。那个就是，当你这个信仰的力量来自哪里，在你获得帮忙，或者是在你彷徨、你六神无主的时候，你就是安尼求求嘞，所求所应啦，吼、哦。啊你，你就相信你，相信你要咱来答恩 哦，答谢，报恩， 答谢。啊，打谢的时阵，当然咱的风俗就是先爱烧，爱点一个香，三支清香落炉，吼，啊来报咱的地主某某人，啊，就因为什么时阵，吼，啊来，有来请你斗烧工，吼，啊现时 有所感应， 有所感应，吼，都讲啊有保庇，吼，我赚到钱，吼，啊我今麦我得穿一个啊蓬蓬派派，十二碗炒十二碗菜来解，来解斗虾，插一边戏来， 吼， 安尼都就老个咧，啊那说书讲哇。啊，都话那无啊多，有可能咱的离温较袂遐好，吼，还是讲温压袂透， 啊，我上无嘛烧一批啊，吼，那一支啊，这个青金，吼，迄、那个算香插落了，吼，啊，歹势，吼，这个 accuse me， 啊，这个王爷王爷公妈做伯特的讲，吼，我都，吼，这个都，你诶，身危险，啊，不过就是地主的离婚比较多，阿未通透，吼，啊，不过时间一个到你新民生到位，我都原来确实接未出来。我无多请去，无多去了，我只有是报报哈，一份啊心意，一批啊金纸，哈、嗯，一纸啦，一千啦，拢不管，就是你的心意，安尼来答谢神明，赞助你，和圣公大家接受就对啊。 今天讲菜， 嘿，刚才未输迄个四林贵啊，诶，内底一段故事啊，结拜兄哥，王无生的时阵，伊、哦、知影讲四林贵。哈、哦，已经兵了王座啦，啊，人即马王府起好啊，大家要来甲祝贺。 是， 伊搭王无生处理三片片啊， 对 啊，啊，都三迄、那个三片片一个门啊，啊，都无物件啊，要甲祝贺， 嗯， 啊，要提啥？因某因老母讲，迄落吼啊，后面一个咸菜红啊，我来洗洗咧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内底甲落水啊， 落水、 哦，啊，咱甲滚来去，我相信迄一工吼，咱即个林贵的吼，伊未来啉着再酒，迄别人个酒较。遐高遐芳吼，那有可能，迄咱这袂敢咧用着。结果变哪知，戏出剧情的演化，到落尾竟然是四林贵都是要来啉迄红结拜兄弟所送来的酒，因为伊伫送落魄的时阵吼，别人看伊无，吼、 嗯， 别人要甲迄落照一个鸭巴卡遐吼，就讲红赶啊，就红银红红个色呢吼，哎，就独独干啊，因这个结拜兄哥甲这个结拜大嫂吼，安尼对伊。吼、哦，安尼家鼓励，啊，佮予伊食，袂予伊袂是畏寒，啊，所以即红酒伊讲一定要甲开，结果一个拍开，听到几嘛讲，啊，这个水啊，吼、啊，啊，大家说，哦，啊水，啊问题今仔日四零贵，毋是古早迄个乞食囝，吼、哦，所以即嘛、有地位啊，三人家个嫌，吼、啊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四零贵咧，我那知影讲这个人情，吼、哦，伊、就讲，啊，这个心意食水甜啦， 吼、 哦，啊，所以即、這个。好、哦，就是咱无钱，有咱无钱的心意的做法，心意先困就好啦。啊，讲朋友要创啥，爱先困到顶 啊，困到 诚恳啦， 我们是困到顶， 非常先困啦，困到顶啊，其实。哎，这吼、哦，咱这个小帅哥吼、 哦，我那想讲，咱老师用功这加一点。 好啦，困到顶，你想像这样啦，啊，困到顶一定要冲下吗？哦，很邪恶。 哎，原来是这样，掉入陷阱， 所以就掉进来，开玩笑哈、哦。啊，就大家这波嘛，较轻松嘞哈。哦